000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2:05:1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三月天第一个周四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这个晚上，周四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的一首歌曲啊，你怎么着？ 这首歌和昨天的第一首风歌比起来，我不是说风格啊， 风格呀啊！ 昨天晚上那首歌真的是非常的疯狂哈、啊，今天我觉得好多了。 我跟你说为什么？因为昨天唱歌的那个 Dave 啊、他以及他们的乐队那些人员呢，和今天唱歌的这个人员呢，他们起码相差了有18岁，16岁至18岁。 是今儿更年轻是吗？ 今儿更老，他躁不动，他疯狂。不到那个份 上，可我怎么觉得昨天晚上是硬撑着那种使劲的打鸡血似的那种疯狂、啊、 那种疯狂呢，我呢最近也不打算再带来了， 你就对了、 然后呢这个老派一点的疯狂呢，它也就到今天这个劲儿了。这是来自谁呢？来自 U2 的一首歌曲、 okay. 这首歌曲叫做 American Soul American Soul。今天的这个公照也剖出来了啊！ 是的，某人的眼神以及装束哈、啊，还有这个脸部的肉，都让我觉得真的有这个每逢佳节胖三斤的这个趋势哈、啊。 对。 后来得知哦，原来是每一次他老婆在为他生一个宝宝的这个孕期哈、啊 哎， 他都会蹭吃蹭喝。 对对对对，这词儿你用的特别对、 啊、 对。 蹭吃蹭喝， 这个肥肥没留了外人田，他吃不了的，宝宝吃不了的，我全吃了。 对，各位可以看一下哈，本来这个中年发福就是一个很容易的趋势哈，再加之这个节省粮食的他啊，不做任何浪费，都当自己是一个人体冰箱哈，就都吃进去了。 不过你这样一提醒我呢，我倒是觉得这次啊我要保守一些了，我不再像上一次那老大那个时候，我就 吃的太嗨了， 看什么啊，我吃太高兴了， 看见什么吃什么， 是 是吗？ 今天要经过这么一提醒，那么好了，那真的是少做少食，然后呢尽量 多菜 尽量不浪费而已。 好吧，各位好奇的朋友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来到今天1516页啊，这个红人的夜晚。话说本周当了红人的这些小伙伴们哈，都还很主动热情，虽然今天晚上的红人还没有亮相，但是他们呢都已经是早早入场，并且呢带着自己的开场白，比如安吉是善罗伊 啊、 哎，前排站座哈， 对， 晚上好， 晚上好， 全球未眠的 NZNY 男左女右们， 对，欢迎回家啊！这里是男左女右的前排，宽敞沙发。 这跟你那天当红人一样，宽敞沙发。 茶水坚果， 对，没错。 咖啡生鱼片， 对，哎， 请随意取用。 不对了， 乖乖坐好，来听这一档节目。 怎么生鱼片都来？ 怎么了？档次很高的。 你沙发上不会人体城吧？ 不 啊。 这位奔五的男子不要想那么复杂哈、 他这躺下了呢。 茶水坚果咖啡生鱼片要点吗？啊，谢谢你哈，为我们可能今天晚餐吃的还不够饱的朋友提供了小餐食。 在北京，我在上海都看不见，北京的雪，上海的夜都很了解，也许你来过擦肩过身边，我们只是聊聊天。东京的面板里的吻都很热切，我的照片很多纪念，你在上面，我想认识你，请欢迎光临，坐火箭飞你身边。Yeah. 宙。 夜晚的街还是想要你在身边，你在那边是否也正好下雨天，有没有看到落单的星光藏着我想说的话。Oh baby陪我好不好，我心都全乱掉，直到你在我这微笑，只要这一秒，我想要你知道没有你在多难熬。Oh baby陪我好不好，我肩膀借你靠，一个人却不会拥抱，只要这一秒，我想身边好不好，好不好，一个人学不会拥抱，学不会热闹，学不会拥抱，学不会热闹。 Oh baby 好不好啊，就是这首歌的名字啊，歌里面也唱到了知道你在我就好高兴好开心啊。 你说赔你多少？ 不是那个 没多少钱，反正 不是那个打赌两人输了互赔、 啊、 是陪伴、啊、 是这么回事， 陪我好不好。这个确实哈，在越来越久的时间里，人们会意识到一点，就是花时间其实比花钱在一个人的整体的考量当中会显得更为重要。 对， 对不对？你不会花一大堆时间陪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或者说你觉得好无趣的人，对吧？就包括聊微信也是一样，如果这个人你跟他聊真的话不投机半句多的话，你根本就不太想继续聊下去，对吗？ 都别说跟你是、这个、 你恨不得发红包给他打发走、啊、就这种感觉好不好？ 都别说是恨不得是你就是有接触的接触不多的人啊，你认识或者是半认识的那种人了，这种人就算是家里人，家里人跟你半句不投机，你都懒得就是再多附和一句， 所以 根本别说路人了。 一般在这个每个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重温一句话语哈，就是新的一年啊、和你真正愿意在一起的人啊，觉得舒服的人在一起啊，不要这个勉为其难。不光是、哎、不光是这个亲情啊，包括爱情，包括在同事之间也是这样的，对不对？ 对啊， 也许不是特别的投缘，那我们就都各安其职、啊，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 有的是这种案例，哦、投其所好，就是投缘的这些人呢，说起话来比这个还是以家里人为例啊，比家里人说的都多，对不对？一样的是道理。 好了，刚刚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也挑选出了今天晚上的1516红啊，也是一个。虽然平常我很少看到他名字，但是他自己呢应该是听节目很长时间了，就是小猴捡贝壳。 捡贝壳， 哎，我打卡 我能当红人吗？ 绝对呢，就冲你这个那么可爱的阿拉蕾式的小投标，你就是红人了。 对，近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一些很年轻的听友哈，而且是颜值超高的、好吧，今天晚上就拜托你担当三月天啊，三月第一个晚上的红人。 OK， 知道你的任务是120+啊、 Don't blame me. 前几天你的师哥师姐们都干得可好了啊， 好， 希望今天晚上再接再厉。 嗯，Don't blame me， 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下这歌的名字了，再来一次。 Don't blame me，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 It was a long time and toying with the older guys just to play things for me to use. Something happen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darkest little paradise shaking place and I just need you. Thank you. by。Whatever you decide, and I'm just gonna call you mine. I'm insane, but I'm your baby. Your baby. Echoes, echoes of your name inside my mind. Halo, hiding my obsession. I once was poison ivy, but now I'm your daisy.Needs to stay. Don't bring me love, make me crazy. If it doesn't, you ain't doing it right. Lord, save me, my drug is my baby. I'll be using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Don't bring me love, make me crazy. If it doesn't, you ain't doing it right. Oh, Lord, save me, my drug is my baby. I'll be using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get so high, oh, every time, yeah, every time you're loving me, you're loving me. Trip up my life, oh, every time, yeah, every time you're touching me, you're touching me. Every time, yeah, every time you're loving me. Oh, Lord, save me, my drug is my baby. I'll be using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Blame me， 别怪我。来自谁呀、啊？来自梅梅。你们为什么管她叫梅梅？我不知道，反正她叫 Taylor Swift。这谁给她起的名字？要、啊、就像那个水果姐，我知道为什么你们给她起的名字叫水果姐，因为她演出的时候她老带水果那个水果元素的这个服饰嘛，老包括这个舞台上的装扮也是用水果来造的。但是她梅梅她是怎么回事呢？ 梅梅这个故事还是很长哈、 啊， 我可以用短文章给你讲一下、 啊、那还不错。 同时我觉得她也是一个极具这个个性的人物哈、嗯、有自己的态度，无论在哪一件事情上都会坚持自己的原则啊，不会为什么而妥协。所以我们在她的歌里面会听出很多故事来哈。 对， 我觉得也真的是因为有故事的人才会有这种情感，才会表达这种音乐的张力。 当然他这个音乐现在走的这个风格路线已经跟他一开始出道的时候大相径庭了。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知道他就是以 country 那种 country songs 那种感觉出来的， 乡村、 就是、乡村的女孩、嗯、那种乡村的抱着吉他什么出来啊，哇，这到这张专辑的时候啊、这张专辑的时候已经变成是这样的风格了。 每个人都在完成自己的升级迭代哈，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包括我晚上两个节目啊，在第一档节目当中呢是帮助大家传送祝福，如果说不常听节目的朋友刚刚来到此时此刻又听到我的声音呢，他可能又有一种条件反射要点歌。但是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啊，你看我旁边都多了一位啊、 嗯、 就意识到 那别点了呗， 别点了、嗯、真的我劝你别点了哈、 嗯、少点 哎。但是我跟你介绍一件事情哈，这件事情呢是在上一档节目中发生的 啊。 有一个听友啊，有5年时间没有听男左女右了， 男左女右， 他也是无意之中又打开收音机，然后就问我，哎，就你那老节目还在吗？ 啊、哦，他知道你有这节目。 对，男左女右还在吗？ 是， 就跟你一起 那个我赚钱了那个他还在吗？ 打听我 啊对，那我赚钱的还在吗？ 打听我 是都在哈，就如果你要再延续着听啊，到了晚上10点钟肯定周一到周四，他虽然年龄大了，但是他还能基本上保持这个大满贯哈，四天都会出现的。 像这样的时候我们这个一般来说就抱着感恩的心，就每天早上的我被要求啊，对，我被要求都是要感谢自己今天又醒来了啊，真是也是特别感谢像你说的刚才那朋友，就是还问一声他还在吗，还好吗，这人怎么样。 对 啊，这真是每天早上起来，你要是过年过四十以后，年过不惑以后，你就开始要每天早上睁眼醒来，你就要，哎呦，我又醒过来，我又能活一天，我真高兴啊。 真的有多少人能这么幸运的每天在一个固定的时间点被人家惦记着想着？ 这是太幸运了。 你前女友们都不会再想你了啊，也不会在某个时间点啊，他会来听你的节目， 话倒是 都不会了、啊。 话倒是无厘头，但是一仔细想， 谁无厘头？我说的是 仔细一想是这么个道理， 是不是这道理？ 对 吧？包括你们家亲戚都不可能这点儿天天想着你， 这个、 对吧？ 对你我都适用你刚才说的话。 你不用管我啊，我自由着呢啊。 对。 还有今天晚上这位红人，他默默听北京音乐广播，你知道多少年了吗？你先别抬头，你先别看答案，你知道他 听 了多少年了？ 那肯定是10年以上的，你才这么说。 那怎么不止10年？他听了19年。 哦，这节目才20多年。 不是， 就这个台，这个974， 1993年建台，到今年才25年哈。 对，才20多年。 他都听了19年了，小猴捡贝壳。 嗯， 那是老猴捡贝壳吧？这年龄肯定不小了。 不一定，人家，比如说就是九几年出生的孩子。 哦。 然后他就是小时候就一路听过来嘛，对吧？啊，长到19岁也就听了19年嘛。 而且他说悄悄的喜欢你们也很多年了，就是你按的我按的沉默按的很多哈， 小猴捡贝壳，谢谢 这个男左女右出没的男左们，谢谢你们。月半小夜曲啦啦啦，他说时光匆匆，三月已到来，是啊，满满的31天正等着我们呢。谢谢默默喜欢了北京乐广播很多年，悄悄的喜欢男左女右很多年的，虽然没有冒泡的你，我也喜欢你，喜欢你，喜欢我。 都不必多说，属于我的心，你的快乐，喜欢你陪着我。我不算什么，不是那个什么的什么。什么的什么，可是你认可我是我。注定的转折，或只是巧合，你看透倔强的壳，发现里面最柔软的我。眼前的一切， 眼前的一切， 不再是钢铁，不是我寄居的壳，而是因你发亮的世界。喜欢

距影片上映还有8天，小黄鸭大电影《妈妈咪呀》曝光电影终极海报，一横一竖两款海报中，一家三口大头照蒙去亮相，背后一众形态各异的动物角色纷纷抢镜。《无敌破坏王二：大闹互联网》发布首款正式预告，破坏王拉尔夫和云妮这次把破坏阵地转移到了网络上。破坏王在网络游戏里不改恶搞本性，吓哭小朋友，战斗力爆表。由小沈阳领衔主演，陈意涵特别出演的电影《我说的都是真的》报导演特辑，演戏时自带笑点的刘仪伟当起导演来却十分严肃认真，他在现场亲自示范动作戏，并表示细节决定一切。电影即将于3月30号全国公映。由张建栋执导，靳东、左小青、蒋欣、李宗翰、李乃文、赵子琪等人联合出演的都市情感电视剧《如果岁月可回头》正式于深圳开机。该剧主要讲述了城市中三个互不相干的家庭都发生了问题，三个婚姻失败的家庭孤独无助，难以自拔，不约而同想换个活法，逃避现实生活的残酷。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点34分41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第一个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NJNY 就是男左女右，我是。工作难做，叶谦 是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红人是小猴捡贝壳。 小猴捡贝壳， 对，目前我们的评论量已经达到了111条。 哎，你想的挺美啊，111，什么时候能到111？ 那是曾经啊， 是。 喜欢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可能愿意聊天的朋友没有那么多啊，这个可以理解，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一定要在这一刻和你打个招呼， 对， 才找到他的存在感。 是， 内敛的啊，安静型的听友很多呢， 没问题的。 所以你赶紧为他们讲个冷笑话。 讲你姐姐抠脚也不好，天天讲你姐姐抠脚啊，或者是得什么那个，得什么病啊，得什么那种不良爱好，不好啊。所以呢，这正逢周四的我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呢，我讲个小动物的，哎。不伤大雅之堂，对吧？这个小动物咱们谁都一团和气，伤不着，顶多就是讽刺小动物。说这小河马过河心里没底，第一次过河啊，就去请教这个小伙伴。然后呢他请教老牛，我怎么过河呢？然后老牛说，水很浅，刚没小腿直接趟就趟过去啦。然后呢他又跑去问那个松鼠，说松鼠你过过河吗？怎么过呀？ 那你也敢过呀？深得很呢，过不去，我一个伙伴就是掉在这条河里就淹死了。 然后呢，小河马跑到妈妈那儿去，只能去问妈妈，哎呀，这个怎么办呀，妈妈，我过不了河呀，老牛说水很浅，松鼠又说水很深，到底怎么办呀？这个妈妈说，啊，孩子啊，这老牛呢，它是真高啊，又壮啊，所以呢，它说的呢，是以它的这个身材，这个高度来跟你说的，所以它当然能刚摸小腿就趟过去。这个小松鼠呢，它是真小真矮呀，所以它跟你说一掉下去就会淹死。那什么呢，孩子，你呢是真傻呀，对不对？你仔细想想，咱们是河马，咱们河马呀是会游泳的。Looking like revenge, feeling like a 10, the best I ever been. And yeah, I know how bad it must hurt to see me like this, but it gets worse. Now you're out here looking like regret, ain't too proud to beg, second chance you'll never get. And yeah, I know how bad it must hurt to see me like this, but it gets worse. Now payback is bad chicken, baby, I'm the baddest, I'll play.对溜，河马是会游泳的。别忘了，有很多朋友都忘了自己与生俱来的一种天生的本领。咱们人类也有啊，人类也有，但是他小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天生就有这个本领。河马是会游泳的。好，今天我的冷笑话讲完了，该你了啊！刚才放的这首歌曲哈，就是。要介绍一下，叫做 Sorry Not Sorry， 就是道不道歉啊，道歉不是真道歉，来自 Demi Lovato。 好的，辛苦您了，讲了四天的冷笑话、 好嘞， 此时此刻呢，你也可以出去喝口水啊，或者是溜达溜达啊，最好不要在我身边啊。当然了，如果你不想起来，还要在我身边待着的话，请你不要发出更多强烈的声响。 您这暖文章是怎么了？是这么的需要一种怎么静电般的纯净吗？ 因为四天了，第四个晚上了啊，前三天我都没说什么。 暖文章弱不禁风啊，看你的意思是。 今天晚上这篇文章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有学术性的一篇文章哈，是讲在爱情中的四个阶段。爱情这件事情 又剖析这些东西， 爱情这件事情啊可神秘了，来听吧。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走女友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爱情有四个阶段。听说爱情有四个阶段，熬过去就会永远在一起。有位心理学家曾写道，一段成熟称得上真爱的恋情必须经过四个阶段，那就是共存、反依赖、怀疑、共生，之间转换所需的时间不一定，因人而异。第一个阶段，共存。这是热恋时期，不论何时何地，总希望能腻在一起。第二个阶段，反依赖。一方想多一点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这是另一方就会感到被冷落，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儿去计较和数落。第三个阶段，怀疑。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延续，要求更多独立自主的时间，总是觉得对自己不好了，没以前爱自己了。第四个阶段，共生。这时新的相处之道成型，你们已经成为最亲密的人，你们在一起相互扶持，一起开创属于你们的人生。你们在一起不会互相牵绊，而会互相成长，他就像是你的亲人。但是好多人都通不过第二或第三阶段，选择分手。其实很多事儿只要好好沟通就会没事儿，可是想太多和任性就是无法避免。世界上遇到唯一的你多么不容易，能不能不要轻言放弃？你发现了吗？你们本没有相同之处，外表不相像，性格也是南辕北辙，但是相爱然后在一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会惊讶，你的眼睛就有点像他的眼睛，他的微笑竟有点像你的微笑，你们走路的步伐变得相似，你们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像，你们爱喝同一杯饮料，你们的口头禅变得一样，你们总能猜到对方下一句话是什么。原来我们会变成我们所爱的人，你在不知不觉中让他改掉了他爱皱眉的坏习惯，这个改变或许连他自己也不曾觉察，他在不知不觉中让你变得做事不再马马虎虎，你差点认不出自己，会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变成对方理想中的人，这种改变绝对不是刻意的，两个人相处时间越久，气质也越相近，有一天你惊讶地发现这样的你们多么默契，或许再也遇不到这样的感情。深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你原来真的会一点一点失去自己。可是为什么你还会觉得快乐呢？大概是因为你在失去的同时， 也赚到了。你把他的气质和他的微笑都赚回来了。世界上遇到唯一的你，多么不容易。能不能不要轻言放弃？能不能一直走下去？请不要说下辈子，我多怕下辈子再遇不到你。所以就这辈子，就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走下去吧。 你取代前一年我生命的空白，问题忽然找到答案，不用解释也明白。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我能解读那多美好，梦想不大，想永远停在这一秒。 你为我的世界重新彩绘， 在你身边，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 今天晚上的暖文章和冷笑话的环节都已经进行完毕了啊，这也是我们一直自 自以为哈， 是该避的都避了， 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环节，第二时段，所以我们的评论量呢也达到了146条， 146， 对，希望今天晚上的不管是暖的部分还是冷的部分哈，都给你一如既往的在男左女右所期望得到的东西， 是的，我们应该这一时段呢，今天还是比较节省时间的。我感觉他念完了这个暖文章以后，起码还有两首歌的这个富余量，我一看果然还有5-6分钟呢啊！ 怎么着？投诉我暖文章过短，其实 这暖文章说的确实是挺短平快的啊。 学术嘛， 学术问题也就是 四点啊。这四个阶段真的，我觉得在恋爱中的人大概都会频频点头啊，相当的认可啊。 是， 就是从热恋啊到平淡，到最后怎么以一种升华的感情，然后两个人永远不分开的在一起啊。我想 升华 作为你来说是非常有这个，应该说是成功的典范哈。有这个经验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当然我现在也不是很想听啊，因为时间呢已经到了22:52，我没有， 你看 我 一般否认的人他都有，你应该说我有，我倒觉得啊，你可能没有，你好多了， 不有些事情呢，这个 还是有的， 年轻的朋友可能需要听，我都这把子年纪了啊，不用了啊。佳琪他说刚刚听到王力宏和张靓颖的另一个天堂，哇，这是我高考前一直在听的，忽然有些恍惚了，想想高考都过去9年了， 高考过去9年，那您应该已经 又给人算年龄了啊， 不，踏入社会6年5年是吧， 哎呀，你换男左女右都快11年了， 是，再来一首歌曲吧，这首歌曲叫做 Hunting Me， 追逐我，其实叫追求我，他那个 Hunting 并不是说一直就是说猎杀我啊之类的， Hunting Me 也是有一种就是很俏皮的俚语的那种关系，就是说你在追求我，也可以用这个词 Hunting。 好嘞，我们第三时段见喽。 Don't care, die for my wrist, life, we gon' live it up. Neck, we gon' glitter it up. Dice game, get em, girl. We gon' bet it up. Grind and invest, play the main role, not the action. Made movies like Netflix, never domestic. Watching the necklace, young and the restless. You know who the best is. Next 3/4 Gucci Mane with the first shoe. Got a girl and the girl got a girl too. Hit me with the fab, like put it in the bag. Pull it with my new tang, like I know she mad.

23:0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18年3月1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3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回看一年前的今天呢，当时还是1309红 啊， 如今呢已经到了1516红。去年的今天呢是一个周三的晚上，所以我们有一段小视频哈，大家如果愿意查阅过往男左女右每个夜晚我们直播的样子啊。还有周三的时候的感觉都可以翻阅一下我的微博哈， 因为周三我们是可以动起来的，那时候 好像每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扎起小辫儿，因为在正月里好像尽量就是不要剪头发， 你没剪头发呀， 所以头发就有点长啊，就把它扎起来了，好像每年到这一天我都会扎起小辫子。 正月前后呢是有这么两个高峰期，一个呢就是正月前，就是过节前嘛，然后大家都会去 疯狂理发， 理发。然后呢，正月过后龙抬头， 龙抬头 也疯狂理发。 是，然后整个这个正月里呢，就基本上哈不太愿意去理发了。 把这一个月过去再说。 是啊，一年一年过得非常的快啊。2018年呢，男左女右到7月份的时候，也是陪伴大家11年的时间了。 主要是这个，你们北方是怎么说？我好像每年都说过，这个老北京讲是，就是你们东北我不知道怎么说，他们说这个正月里理发是跟对舅舅不好。对吧， 就哎呀，就不要再细聊这些了啊， 他怎么会遮到舅舅身上， 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哈，是啊，但是老话嘛，就是信则灵啊，不信的也无所谓。 然后我就经常勒索我小舅， 啊， 我就发短信说春节快乐，如果想让我不在正月里理发的话请发红包。 哎，你多无聊， 你发给我大红包。 你都快50岁的人了啊。 哎，我小舅，哎，每年，哎，他都 你小舅儿的年龄不小了， 那他也得，对对，他得奔60。他哎，他这个他每年，哎，他愣认钱不认命，他哎，他就他要钱不要命，他告诉他每次都是没有红包的短信，他都是回一句话，随便理，爱谁谁。 这个就属于自己的内心定力很强哈。这个怎么说呢？完全没有特别多的这个给你说为什么为什么，他只是一个好像大家已经民间的约定俗成，对吗？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我每年都勒索不上他， 无所谓了。我估计这个所有的理发店都不希望这个大家都这么认知哈，而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个节奏啊，活在你自己的时区里。23:04，我们再次感谢小猴捡贝壳，我们现在也要去你家里做客了。目前在微博的世界当中，他关注了88位人士哈。最新关注的呢是这位朋友啊，是 Music Radio 的一位主持人。 对，Listen 应该叫做他，因为他叫李森，所以我觉得他叫 Music Radio Listen。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名字。 也是我们的同行哈。再来看看他第一位关注的人士是雨墨涵。 雨墨涵， 这应该是他的一位朋友哈。暂时呢，我们通过他的微博能够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然后其他的小伙伴，今天只剩下最后的一个小时了，愿我们接下来放的音乐能够伴你进入美好的梦想。 听有点弗拉门戈的感觉， 这小琴弦哈， 小弦儿起了吧， 撩拨心弦，对不对？哎，我觉得在晚上钢琴啊还有吉他呀， 尤其是这种尼龙弦的吉他， 哎呀，真的是不需要说太多， 走，古典吉他， 走你走你走你走你。 我是我，你。 是我，我唱歌你听不听都是我的，我是我，你是你，我说话你怎么想都是说话是自由的，沟通是困难的，文字是动人的，想象是无解的，距离是美丽的，靠近是复杂的，不想看不想听不想说不解释。说话是自由的，沟通是困难的，文字是动人的，想象是无解的，距离是美丽的，靠近是复杂的，我是我，你是你，可以爱在一起。 这是一首来自万芳演唱的《你我》啊 啊！我还以为什么地小调小夜曲之类的那个， 叶培 就是叶培的那种感觉呢。我还等着他滴答滴答哒哒滴答哒哒滴答滴答滴答，就是起小快节奏呢。后来我说这似曾相识的这种歌曲啊，看来还真是挺多的。就连这种，我是说以前我是可以说是用嗤之以鼻吧，来形容那些我听到的雷同的那些。那些爱情歌曲啊，都是那种大调的转小调的，然后打爱情歌曲，然后千篇一律。我没想到，哎，像这种小情调的哈，像这种我说的这种小优小蓝的这种东西，它也有雷同的啊，也是。 哎呦，叶大哥，多了去了， 太多了，是吧？ 只是可能您一直沉浸在您爱的欧美流行音乐中哈， 疯狂中。 对，您 别 您沉浸在那里， 不会那么疯狂啊。比如说下面这首歌，咱们就稍微收敛一点，叫做《回到你身边》，Back to You。 But then I get so numb with all the laughter that I forget about the pain. Oh, you stress me out, you kill me, you drag me down, you mess me up. We're on the ground, we're screaming. I don't know how to make it stop. I love it, oh yeah, and I can't take it, but I keep on coming back to you.And all my friends, they give me bad advice, like move on, get you out my mind. But don't you think I haven't even tried? You got me cornered and my hands are tied. You got me so addicted to the drama. I tell myself I'm done with wicked games. But then I get so numb with all the laughter that I forget about the pain. Oh, you stress me out, you kill me.Addicted to your drama. Maybe here we go again. Oh, you stress me out, you kill me, you drag me down, you mess me up. We're on the ground, we're screaming. 在呼吸。 Tonight 是否又要错过一个夜晚，是否还要掩饰最后的期待。 Oh tonight 一万次悲伤 自逃跑计划乐队演唱的《一万次悲伤》， 嘿，真是伤透了。 我怕你，其实能够伤到你的人，也都是因为你给了他伤的机会，对吧？因为信任，因为走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碰撞。但我觉得任何的痛都源于之前的爱啊，这个转换之中可能会发生一些彼此都觉得距离一下拉远的事情。 啊，你骗我。那又能怎样，还不是原谅他。这不是前几天， 哎，你说搞对象当中这个骗这件事情该怎么就是来界定善意的谎言和一些就是不能接受的骗啊，就是恶意的。 你搞对象的时候善意的谎言何为善意的谎言啊？如果是针对爱情不坚贞的话，那无论哪个都不是善意的呀，肯定不是善茬的谎言。 对， 但是如果说是 双方父母有点就是说看不上，互相看不上的话，那你可能中间会有一些善意的 啊， 调和的善意的谎言。但是你如果说就是直接针对的是本身两个人中的另外第三者甚至是第四者，那就没有什么善意的谎言可说。 我感觉吧，还有一种这个情况就是，你不要低估对方的智商啊。这个智商高的人呢，你就连善意的谎言你都不要去做啊，因为分分钟就被人家拆穿了，对吧？然后你自己的还落了一个又骗我啊，说谎是不是？比如说有的男生可能会说，哎，我那个忙了啊，其实在打游戏，对不对？ 对。 然后呢，现在不是总说女生在恋爱当中就是自动生成福尔摩斯的模式吗？比如说啊，对你的这个上线的时间啊，你的这个微信步伐呀，你的这个种种的一些东西，在这个女生的大脑当中一过啊，马上就能计算出你此时此刻说谎了， 对 吧？所以我觉得，如果遇到这种智商一直很在线的另外一半的话，请你无论如何，哪怕是可能要抱着，可能对他被他说不喜欢还是怎么怎么样，或者是有一点争执的这种可能，也不要去骗他。 对， 因为但凡就是这样的类型的女子呢，多半都是安全感不足啊，很敏感，在这个爱情当中呢，他还是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人， 说缩就缩回去了，啊，一下就没了，啊，缩头了就。 而且就是我自己有这种感觉哈，就当一个人他在这样的事情欺骗过你一次的时候，你就会很本能的有一种戒备心了，对吗？你会觉得他的之前的某件事情，因为你不可能时时刻刻都，我们总说在感情当中人不是完全理性的嘛，人都是很感性的，如果一旦调动起理性的话呢，那大概就是在破案，对吧？在侦查啊，在找证据，在下结论，彼此都会觉得很累啊。 感觉看到了你以往的一些蓝图， 切开切开。 好，听首歌吧。 难怪你们男人都喜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有点意思啊。 Young, dumb and broke。 Just like I know you should, I cannot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know I wish I could. I'm so high at the moment. I'm so caught up in this. Yeah, we're just young, dumb, and broke, but we still got love to give. While we'r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 L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 We have so much in common. We argue all the time. You always say I'm wrong. I'm pretty sure I'm right. What's fun about commitment when we have all life to live? Yeah, we're just young, dumb, and broke, but we still got love to give. While we'r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 L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 Chunk everything, leave it all in the game of love, love. Mind it to sin, do it all in the name of fun, fun.Still got love to give while we'r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young, young, dumb and broke. Young, dumb, broke high school kid.Yeah.

高的境界了，因为大家都在变，所以你就生活在，你从一出生就开始在无常中，你就算孕育你的时候那也是无常造成的，所以你就一直在无常中，你怎么可能不变呢？所以不变是最高境界。 男左女右快11年了啊，在这个期间呢，尤其是在早几年间哈，我们也经常会有一些变化，而后呢会发现，如果希望他能够根深蒂固的在每个人的回忆当中留有他原来的模样哈，我们还是应该保有他最本真的样子啊。所以我们会发现片花呢，我们继续沿袭了初相识的时候， 是 当时听到那个您和您的老婆演唱的 慢版的最原始的男左女右， 对， 先入为主的男左女右，后来虽然也改编过波萨版的哈，乡村版的，但是其实最原始的才是最好的，最最古典的 classical 啊。 对，在这里我可以小小的透露一下哈，我觉得男左女右如果说会有一些大的变化，或者说有一些突破以往的内容，我会把它安排在临别那一年 啊。 就如果说哪一年是我们打算是要收工的那一年， 是 可能你会听到很不一样的男左女右， 对、这就是收工的理由、 对， 因为他太不一样了，我听不过， 我听不下去了，什么呀，这什么呀， 给自己收工找个理由。 反正我是在告别每一档节目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不会突如其来哈，会有一些之前的铺垫，好吧，我们第四时段见。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气温回升，入夜后气温下降较快，明天早晨最低气温在-3度左右，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明天本市上空受西北气流影响，天气以晴为主，风不大，虽然扩散条件一般，但综合来看依然比较有利于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周四，男左女右第四时段，北京时间23:32.42，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真的周四第四时段，也是全新的3月份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23:32.5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三月天第一个晚上第四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真的很好。 我们要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啊，他已经让外场的热度哈、飙升到了， 真的又 192条， 冲着200去了。 是小猴捡 贝 壳，哎，其实今年我们发现有很多真的好长时间都没有见过的那些注册名字的朋友来争红人哈，发现我们的这个听众群呢又来了很多新人啊，

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当年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也许那老街的墙角是属于我的忧伤，嘴角那点微笑 将就的李荣浩带来的这一首《老街》啊，确实很有画面感，很有故事感。我们也依然在建外大街十四号啊，就是初相识的地方，也真的算是一条老街了。 李荣浩啊，还有这种感觉的歌曲呢，我以为他是玩吉他专业户，那吉他配的特别好的那种，还有他自己就是慢悠悠的这种歌曲哈、啊。 是 啊，莱拉尔他说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真辛苦。我也像你一样，第一个反应，我这是 给听累了是吗？ 对，自己听累了，这是那辛苦您了啊，辛苦您了。 这个好像不是任务吧哈，不用那么刻意哈。 是， 但是又中国的中文的这个博 大 精 深 哈， 也不知道您是 也可以理解为是他觉得咱们每天晚上上班挺辛苦的哈。 是， 但是这个世界上呢，就是因为爱你的人，他会想到的都是你的付出啊，你的投入，你的不容易。但如果是对你没有什么太深感觉的人，他总会说，哎呀你看你多好啊，白天你都不用来上班，你一天就上三个小时的班、 啊、 对不对？ 是是， 大家早起，大家奔波，大家忙碌的时候，你在家里可以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 啊、 对不 对, 对 你看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正确或错误啊，我是指在这个一种感觉当中看法里面，多半都是源自于你和这个判断的人之间你的情分啊，感情的分有多少。 是这儿 Alien 还1219还特地给我圈了我一下，然后发来一个告诉你为什么Taylor Swift 叫美美，美美为什么叫美美呢？ 我都说暖文章给你哪天念一篇吗？ 是我的，那我就先不看你这1219，我就先不看你这好心好意发来的。 不是你看吧，没事 因为这个美美呢，她说这个是中国歌迷这么叫她，因为 Taylor 十分漂亮，年龄呢又小，美国那边呢管她叫美国甜心之类的啊，中国这边呢就管她叫小美女。美和梅的读音是相同的，而且 Taylor 每次呢都有强势的单曲冲击 Billboard Hot 100，所以呢这 Billboard Hot 100的单那个排行榜冠军时呢，都会各遇到什么呢？遇到各种她的竞争妖孽。各种各样的妖孽，然后就非常倒霉啊，老是屈居于亚军的那个角色，所以呢，一是他美丽的美，二是他倒霉的霉，所以呢，他是美霉美霉就搁在一起，他就叫美霉了。 对，爱他们的歌迷哈，总是会有很多他们因为情感的这个出发点而迸发的一些爱称啊，一些他们所知道的东西。这个晚上哈，你也终于把自己的这个小谜啊，给解开了。 这个美美美美。 对，哎，你这一天3月1号，你是不是就收获很大？ 这个美美， 对 啊，他不， 我 真是没想到、啊。 我今天还教了叶谦一招、啊，哎呦，叶谦居然连这一招都不知道。 啊，对，他教了我一个，哎，给自己防护， 事情是这样的，他问我，哎，你有没有那种莫名其妙的人就加你微信啊？ 嗯， 我说没有。哎，你看我这位你认识吗？我不认识。你怎么会有莫名其妙的？哦，我知道了，你肯定把你的什么搜索微信号啊，搜索电话号码啊，搜索二维码啊，搜索各种东西全都开了，对不对？ 它不是我开的，它是原本那个原厂设置应该是那样的。 反正这事儿， 反正这事儿就是说，他呢，他知道怎么关，他跑到我的隐私里、啊。 不，他把手机端到我旁边说， 对， 那你给我看看， 他跑到我 这个怎么回事， 他跑到我隐私里去搞了搞事情， 特别像是来看中医哈，大夫你给我看看，就把他的手机 他给我噼里啪啦全关了， 啪啪啪全给关了。 那我说那要是 有人 真的是有正经的这个事情的人要加我， 你现开， 对，他说你现开呗， 或者是 这样， 你让对方加你，你发送就是他把名片发过来，或者是你加他不就好了？ 所以 对 这个女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呢，韩立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啊。在像我们这种男孩，他一般来说，我又不是一个 那个什么一个秘密特工或者是需要保护的人员，我又不是这种身份的人，所以我就不是很在乎这些。但是女孩天性她就是自我保护意识还是比较强烈的啊。你们都应该是，尤其是女友们啊，应该都是学所有的地方都要别那么马虎，还是要提起神来啊， 向韩立阿姨学习， 对，向韩立阿姨学习一下哈、 这个， 还是挺受用的。 我自古觉得人生是要做减法的，也许你并不需要那么多要认识的人、要沟通的东西， 对，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就像你的家门一样，把它先守住， 对， 对不对？然后你避免了一些容易给你造成一些，比如说你如果全都开着的话，你就要辨别，像你刚才，哎，这是我认识的人加我呢，还是我不认识的人加我？ 就是一些 不 必要的麻烦， 对对 哈。Jack Johnso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啊 ，My mind is for sale， 我这个我的主意啊，我的主意也出售我的主意。哎，对， 我的想法和你分享，这个意思是 不就是谁跟你分享 啊？ 我 就是我的创意啊，我要卖给你我的创意。 My mind is for sale. In

不知不觉，这首歌就是我今天晚上带来的属于我那一部分的最后一首歌了，很舒服的，也是很娇美的一朵蓝莲花啊。 一个女生的蓝莲花， 嗯哼，和这个原版的许巍的蓝莲花的那种粗犷哈、啊，还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对， 时间到了23:54，我们也要收拾收拾，结束今天晚上的节目了。 对， 非常感谢红人小猴捡贝壳。 说实话，你这个小猴捡贝壳，我乍一看，我老想读成小猕猴。也不知道为什么 还小猕猴桃呢。 对，我老觉得小猕啊，对，真是我老想读成小猕猴桃啊、嗯。然后仔细一看，叫做小猴捡贝壳。 各位听众朋友们，明天呢就是正月15啦。 那、啊、正月15， 元宵节 快乐！对，然后还有，花灯对吧？点灯笼，然后呢，猜谜，还有一些 不要刻意的说这些了。你能明天晚上都做到吗？ 我做不到，但是我做不到，但是呢，我闺女他们应该能做到，因为他们、 哦、幼儿园， 他们幼儿园组织就是把这些传统的这种节气文化，哦、然后都教给小朋友们。 好，祝福大家明天都能甜甜蜜蜜的度过这个元宵节。晚上10点呢，我会再次回到直播间和大家进行这个晚上男左女右的直播，一切都如今夜一样哈。好吧，谢谢各位朋友，希望明天周末啊，也是这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都好好的开展你们的工作，心情愉快，三餐吃好。 是，咱们下周见。 不介绍一下自己？ 我介绍的就是自己，因为我是下周跟大家见。那么韩丽其实明天还会跟默默跟大家见。 不不不，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默默也还在、 还在休假中。 对啊。 Judy Garland 这首歌叫做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除了爱我什么都给不了你。 天哪，这就给他最重要的东西了，其他我也不要啊，好吗？ Anything but love。 晚安。 晚安。 I may save the day and I sure hopeYou don't mind that I can't give you anything but love, baby. That's the only thing I've plenty of, baby. Dream a while, scheme a while, you're sure to find happiness, and I guess. Looking